庆祝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阁下诞辰，非洲地区筹委会19号在网站上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对人民群众的忘我服务是朝鲜劳动党的存在方式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全文。